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密云水库是首都北京最大也是唯一的饮用水源供应地，其水域面积达到188平方公里，库容41立方米，平均水深30米，为亚洲第一大人工湖，有燕山明珠之称。环密云水库200公里沿线分布着众多京郊著名的景点，黑龙潭、桃源仙谷、清凉谷、京都第一铺、天门山、云蒙山长城遗址公园等等。这里山清水秀，负氧离子是市区的300倍，是人们度假旅游的热门之选。不过去密云旅游不能只是赏山玩水，当地的美食也不能错过。除了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密云水库鱼和河虾是人们去农家院的必点之菜之外，甘甜芳香的栗子也成了餐桌上的新宠。在万物勃发的阳春四月，密云水库边上2018年尖岩村移民风情文化节暨栗子宴美食节拉开了帷幕。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密云水库边上的尖岩村了，哇，这儿很热闹。今天 首先请尖岩村党支部书记王书福女士为我们介绍本次活动的相关情况，有请王书记。 尊敬的各位领导、全体村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阳春四月，万紫千红，在这美好的日子，2018年密云尖岩村移民风情文化节及栗子宴美食节活动盛大开幕啦！ 2018年尖岩村移民风情文化节暨栗子宴美食节由尖岩村党支部、尖岩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主办，其目的是充分展示尖岩村深厚的移民风情文化，宣传和打造尖岩栗子宴品牌，为市民提供一个健康养生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尖岩村的美食文化百年游历由来已久，这里土层深厚湿润，而且排水良好，土壤肥沃，含铁量非常高，非常适宜种植栗子树。这里的油栗果实不大，但是色泽鲜艳，甘甜芳香。最难得的是，这些栗子全部是纯天然的野生状态生长，没有施加任何的化肥和农药。尖岩村党支部书记王书平说，说起这栗子，还有尖岩村作为密云水库移民村的一段故事呢。 尖岩村是整建移民村，58年从密云水库搬出来的。为什么尖岩村打造栗子宴呢？就是因为尖岩村有百年游历。 百年游历 、它是跟现在的那种栗子的品种不是一样的，所以说它百年游历，个子不大，吃着很甜，然后营养很丰富。我们村打造栗子宴，也就是因为我们有百年游历，家家户户都有栗子。因为58年搬出来的，我们的栗子树呢还在水库里边，现在还在山上。 哦、也就是说，那个栗子树的生长环境非常的好。 对，包括它的土质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栗子的营养成分呢，因为它没有农药，它就在这个水库的边上的生长，几百年的历史。我们尖岩村为修建密云水库做出了四次的贡献。 四次？ 对，包括58年的搬出。现在水库大坝里边就是我们的村庄，那就是我们的村庄。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 退出往乡养鱼。 嗯， 九几年我们村民的生活就靠在库里养鱼，在水库里面养鱼。后来为了保这盆净水，我们退出了养鱼，后来又退耕退种，整个我们的155以上的土地全部都封锁不让种了，就是我们的库边还有我们村民的土地，我们的水库边还有我们的土地。但是呢，这个为了这盆水呢，老百姓就自从做出牺牲就不种地了。然后到了去年和今年呢，我们又退养，这个老百姓呢，这个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养殖业都没有了， 嗯， 这个又没有企业，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动了脑筋，响应我们政府号召，一村一匹，这个我们就打造了这个栗子宴。 嗯， 今年我们办的是第二届，去年是首届，今年的品种比去年要多。去年是大家来看栗子宴是怎么做的，但是今年呢，我们提升了一步，让专家点评怎么丰富，怎么营养在什么程度。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为了我们尖村的民俗发展，这个更上一步吧。 那是说，就是以前比如说您说了，就又退种了又退养了，所以现在主要是靠民俗旅游来支撑。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靠民俗。我们村真的是有很有历史文化的，这个包括我们几百年的花卉，今天呢这个咱们没展示。这个亚鼓呢，刚才您看到听到这亚鼓，它就算其中的是一项。虽然戒烟大队的红色文化呢也很浓厚，什么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戈壁根据地，我们的老县长给我们起名号称我们小延安。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藏了很多的八路，这个为保护八路军，我们的村民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个我文化节移民风俗栗子宴文化节每年我们都要办，明年我们要办，可能就要有明年的特色。 对， 哎，我们每年都要提升一步，每年都要这个水平都要提高。 如今长在水库周边的5000多棵百年游栗树，不仅起到了涵养水源的重要作用，也给曾经为了密云水库做出牺牲的尖岩村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商机。2018年尖岩村移民风情文化节暨栗子宴美食节开幕式上，双十佳栗子宴竞赛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之中，身着鲜艳粉红色围裙的农家巧妇们个个笑容满面，他们将精心制作的几十道栗子菜肴和栗子小吃一字儿排开，等待着北京市餐饮行业考评员高级烹调技师们的品评。 他们评比已经开始了，评委们来到了各道菜肴面前开始打分。栗子鸡肉卷儿、栗子糯米南瓜饼，这是什么油栗 鸭腿儿、 鸭腿儿、哇，这么多栗子做成的菜啊，以前我就知道红烧栗子鸡，还有贝壳栗子。 能问一下您这个打分的标准是什么吗？ 打就按它这个色香味儿，还有它的造型、看它刀工。 就比如说这个栗子鸡，这是一道我看好 这个，你看它这个它烂不烂的，看就能看出来，看它成色，看它形状。 觉得好吃的栗子鸡应该是什么样的形状、颜色？ 颜色应该棕红， 油亮棕红， 油亮棕红。色泽它得看着是能看着就是有柔和的感觉。肉你看这挺，一发挺它就显得肯定就是果儿大。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比拼的菜品呢，又有栗子菜，还有各种各样的栗子馅儿做成的小甜点，非常可爱的小金鱼，还有小金猪，还有花儿等等，各种各样的造型看起来还非常的精致。你好，您这个蛋栗满园什么寓意啊？ 蛋栗满园 啊， 就说明是它这个栗子都是满的嘛，这不都是栗子嘛，就是这意思。 这是咸蛋吗？ 不是咸蛋，白的。 把蛋做好了之后，把那个蛋黄挑出来，把栗子放进去。 对，这样是西红柿。 西红柿弄成的一朵像花似的， 对， 然后把栗子填进去。 对。 那这个栗子是怎么做的呢？ 这栗子先把它弄熟，弄熟以后，后来又用冰汤给它熬一下，给裹上。 所以这道菜是很甜的，甜甜糯糯的那种。 对， 谢谢。 行吗？这个 挺好看， 挺好看。 要的要这个。朱老师，您觉得这道菜蛋栗满园这道菜造 型怎么样、啊、 造型有创意， 有创意 啊， 这俩都是您的是吧？ 但是缺乏蔬菜。 咋的？缺乏蔬菜？ 对。 那搁什么样？ 再配一点别的。 那搁什么样蔬菜？ 配点彩椒也可以。嗯、 彩椒，哎，买着呢，没敢往里搁。 做这就得有想法，就得有创意，不能老照这最老传统，最老传统，是吧？ 评委们一边打分，一边呢还给大妈们、给我们的厨师们提出了各种改进的意见。各种各样的栗子的菜肴，还有栗子的小吃，看起来真是让人食欲大开呀！栗子紫薯球，还有栗子黑米糕。您好，您做的这个黑米糕怎么做的？这个黑米糕看起来像小蛋糕似的，一块一块的。 对对，这黑米就跟蒸饭一样，黑米饭嘛，然后跟着糯米一块蒸起来比较黏，比较糯口，然后用模具给它弄方方正正了，切成块，然后摆盘，上面点缀的一些栗子泥，还有不锈钢啦，这些可能鲜亮点比较好看。 我看中间那一层是也是栗子是吧？ 栗子泥，对、嗯。 这个口感是那种甜甜的、软软的，是吧？ 对对， 栗子泥创造出来呢？ 是的，对，因为想着可能这个比较新颖一些吧，像是做面点，可能要就是可能要新颖一些，所以这样想着去做。 啊、嗯，跟哪儿学过吗？做面点什么的？ 没有没有。就是自己在家可能是喜好做饭，也比较想着自己创意一些，所以就是想怎样做就怎样做，随着心意来。 啊、哦，这点缀了花， 自己家种的花吗？ 漂亮，三色堇，还有这种，这是什么花？芍药花。 对对，就白薯花。 啊、嗯，白薯花，这也可以吃吗？这花？ 这个只是点缀。 点缀。 这个东西不要往里吃，那个这也吃不了的东西。 这是鲜花，也是喧宾夺主的这个点缀。不要，不能用这个啊！你可以用雕刻的萝卜花可以，或胡萝卜花，或 直接入口。 对，万一大家吃了就不好了。 对对对， 大家以为可以吃。 禁止这个啊！ 嗯，三色堇可以哈，这食用花可以。 对。 对， 您这水晶栗子看着不错呀，这道凉菜 啊，看着不错。 对，这水晶冻是什么东西？ 是用猪皮熬的冻儿。啊，为了美观嘛，熬好了以后，我把猪皮给捞出去了。 啊， 捞出去以后，放在那个容器里，又放的栗子，这是栗子炒熟了以后放里边的。 啊，然后再加上蘸水。 加了 琼脂 了吗？ 没加琼脂，纯猪皮冻。 味道应该不错啊。 很多的菜品不仅五彩缤纷、香味诱人，而且摆盘精巧、造型别致，还起了富有寓意的名字，四喜福袋、花团锦簇、笑口常开、团团圆圆等，完全刷新了记者对于传统农家菜的认知。 我发现呀，大家不仅这个菜品做得非常有创意，名字呢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幸福一家，这个各种各样的栗子做成的好看的花，以及栗子馅儿的这个小猪啊、小兔子啊，摆在一块儿，一幅田园景象，叫幸福一家，好，合家欢乐，栗子酥、栗瓣油花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好听的名字。孔雀开屏这鱼的造型还比较有新意哈， 对对对对， 不错。 这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个造型，孔雀开屏， 怎么自己研究出来的？ 对， 那挺有创意。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买一条鱼，切过来切过去，怎么也不好，就慢慢慢慢研究，摆来摆去，这回好看，就让他上桌了。 对， 结果呢，来了好多旅游客，他专门点这道菜。 哦， 他就喜欢这个啊，他喜欢这个。 对，这有好兆头，孔雀开屏也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名我一直给想着这样摆的，我就给他起个名叫孔雀开屏。 啊，您现在能做的这个栗子相关的菜有多少道啊？ 得有二三十道，我得。 这么多呢？ 得有，那这什么都可以，凉拌的，这凉拌的没做，每次我都那次做都是大鸡大栗 啊， 栗子鸡、栗子鱼都可以。然后怎么凉拌菜，果仁菠菜就是栗仁白菠菜。栗仁木耳、栗仁生菜，什么都可以吧？这个，因为咱这栗子煮蒸熟以后，你什么都可以搭配的。 本次双十佳栗子宴竞赛的评委之一，北京市餐饮业中式烹调考评员、高级烹调技师朱祥月曾经到尖岩村来指导过多次，他很高兴地看到农家巧妇们的手艺逐日提升，更关键的是他们还有了创新的意识。 在这个建营村呢，我也做过培训，我就觉得建营村的这个民俗旅游呢提升得很快，菜品和服务各方面都提高很多。 您说做培训是什么时候？ 做培训是在2016年、2017年都做过培训。 那个时候大概菜品是一个什么样子？ 2015年我也来过，那个是还是比较简单，菜品比较单一。这次呢，我就觉得农家院的特色，五谷杂粮的那个小点心都挺多的，还有菜品呢，吐出的这个栗子，确实是有创意，很多菜品我都没怎么见过，啊，我觉得特别好。栗子的营养价值是益胃、健脾、壮腰腿、补肾气。我们密云那个建那个栗子呢，应该说是跟怀柔是相媲美的。 栗子的品质非常高。 对，栗子的品质、含糖量都不错。 嗯，那比方说哈，栗子宴这么多栗子的菜吃完了会不会？ 但是栗子呢，要是一般的栗子宴呢，是这样子的，它如果要是一次吃的栗子太多，它对消化也不是好，因为它也含一定量的糖和蛋白质。栗子呢太多了的话呢，它要注意食用的量。不能要经常吃，但是一次不能吃多。 所以在栗子宴的这个菜品的设计和搭配上，可能得更 搭配上应该是有几道主菜，或者是几道这个特色菜，就可以称为栗子宴。 没有必要说所有 菜，不是所有的菜都要放栗子。 好，谢谢您。 啊， 正如朱祥月所说。香甜味美的栗子营养丰富，自古就是珍贵的果品。栗子是中国特产，素有干果之王的美誉。中医认为栗有补肾健脾、强身壮骨、益胃平肝等功效，因此栗子又有肾之果的美名。尖岩村的油栗在9月底、10月初成熟，但村民过去通过地窖储存，现在通过冷藏储存，使得栗子常年鲜食不断。过去就有客商买不断尖岩栗子的说法。保鲜完好的栗子甘甜如蜜，在餐桌上以各种形式的菜肴出现，再配合密云特有的水库鱼虾、柴鸡蛋、卤水豆腐、香椿、花椒盐、木里芽、杂粮面饼等等，一桌绿色有机、新鲜美味的农家宴就备齐了。2016年，密云区旅游委的李云被派驻到尖岩村，成为驻村第一书记之后，他和王书平书记以及村民们一起大力发展尖岩村的民俗文化，建起了尖岩村旅游网站和官方微信，利用新媒体的方式来广泛宣传推广尖岩村栗子宴品牌。现在村里400多户村民已有50多户搞起了民俗旅游接待。 我们就是发展的比较晚，从2014年才开始发展，然后大力发展还是在2017年。我来了以后就是一年就发展民俗户就50多户，就是我们今年还要大力的开展这项这个栗子宴这个品牌的打造。 就是其实我们很有旅游资源，很有优势，但是因为起步稍微晚一点。 对对对对。 那您觉得现在就是要推广这个民俗旅游就困难，或者是说突破的点在哪里？ 突破的点就是还是这个这个游客，因为我们的户比较多了嘛，游客有的民俗户特别好，就是一年能挣20多万，但有的户还是就是游客还比较少。 这个全靠他们自己的网上宣传吗？ 这个网上宣传就是我们村，我来了之后建立了尖岩村网站，还有尖岩村微信公众号，然后我平时就把这些他们的资料啊，他们那个吃的那个这个图片呀、啊，还有这个介绍什么，都在网上微信上宣传。 你说网站是有专门的这个村的一个网站？ 对，村里的网站、村级网站，搜就是尖岩村民俗旅游。 民俗旅游那里头包含就是吃的、住的、文化风情， 对， 相关的 对文化风情还有周边的一些景区。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要做的主要是要把这个宣传的工作然后再要做得更到位一些，让更多人知道。 一个是宣传工作，再一个我们就从品质上，从那个色香味儿啊，从这个口感各个方面还需要加强。还有这个栗子宴的打造，从那个吃喝的什么栗子浆啊什么的，一到酒栗子酒什么的，就这个系列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尖岩村村民钱凤云2000年工作合同到期之后，他索性选择回到村里开始弄起了民俗旅游接待。 钱大姐，您是一直住在这个尖岩村吗？ 是的，在之前呢我在外面上班， 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吧，我就回来了，合同渠道接我回来了。2005年让我开始做这个民俗旅游，啊，在那个前两年吧还可以，但是没有做什么特色的东西。在2014年的时候，啊，我呢是突发奇想的，因为我家里放点栗子，然后我做了一个栗子豆包吃，然后让就是我的邻居品尝上都说比较不错味，然后呢书记王我们的监村的王书记和执委来找我说，钱万一你可以带头去做一下这个栗子的宴，品尝看你能做出来吗？ 啊，您是带头人呐。 对，然后呢我就试的啊，做了一点。做了嘛，然后咱镇的党委书记他们都来了以后，那会儿还有李镇他们都来了，品尝说还可以，这样就慢慢发展起来了。 哦，是哪一年？ 2014年。 2014年， 对， 那个时候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栗子其实没有被很好的运用到我们的这个民俗旅游的这个菜品里头。 在那之前没有，然后2014年从我做了以后，第一次做了比较成功的以后吧，慢慢就逐步的咱们就坚持的这些巧妇们就逐步的一点的加入这个队伍，慢慢就扩大。然后到2016年李书记来了，然后就到我家去跟我说这事儿，让说咱们还继续把这个栗子发扬光大，让尖村的这些闲置的妇女都要致富，过上最美好的幸福生活。 百闻不如一见，尖岩村的栗子宴究竟好吃不好吃？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家民俗旅游接待的农家院，整洁漂亮的院子里金菊花吐香，大小三间厨房里主人家忙碌着，很快一桌菜肴就准备齐全，油栗炖土鸡、麻辣水库鱼、栗馅面点，还有各式新鲜野菜、农家烙饼，荤素搭配，丰富但不铺张。 这是炸的花椒盐吧？ 香椿 啊， 北白盐那个是 好吃，春天的味道。尝尝咱这儿的栗子，栗子烧鸡。这栗子个儿确实不大，但是非常甜。这柴鸡肉嫩鲜香，水库鱼，好大一条。这水库鱼的品种一般是什么鱼啊？胖头鲢， 鳙鱼，学名鳙鱼， 大头，适合做鱼头泡饼。 对对对， 肉质很鲜的。再来尝尝栗子，栗子馅的小甜点，用紫薯捏成的一个像玫瑰花的花蕾似的这么一个造型的小甜点，里头是栗子馅，甜度适中，是不错的饭后的一道小甜点。 这家的女主人安排起厨房里的事物来井井有条，一聊天才知道原来她可是专业级别的厨师。当新农村建设蓬勃发展起来，尖岩村推出了栗子宴的文化品牌之后，她意识到回到家或许才是最佳选择。 我叫郭文凤，然后我这个饭庄是北京凤香村民族饭庄，原来我在那个高级宾馆里边做那个面点领班。 哦，那是哪一年回来弄？ 去年五一。 嗯， 原来我就一边上班一边弄这个，后来就客人越来越多嘛，所以说我就把工作辞了，去年五一辞的，辞完到现在就专门干这个。 啊，这个收入怎么样？ 还可以，比上班强多了。 啊，比上班还强多了。 啊，对对对对。 啊，大概比如说一年能有多少收入？ 一年弄有7-8万。 7-8万没什么问题。 啊，纯利啊。 哦，您家就是怎么做的这个宣传营销呢？ 啊，主要是就是说那个通过网站给我宣传合作。 是他们那个统一的那个网站吗？ 啊，对，我跟他合作，然后都挺支持我的。 尖岩村驻村第一书记李云说，村里像这样办得好的民俗旅游接待户，最好还得先通过尖岩村旅游网站提前预约。这一步一家子老老少少慕名前来的游客，由于没有预约，就只好先喝茶嗑瓜子儿等着了。 来的 专程过来，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有，专程过来的。 专程过来 这不现找吗？而且说他们家做的不错，所以就带我们从家这过来了。 哦，以前听说过这个地方， 听说过 特有名吗？ 听说过，就是没来过，正好有这个节嘛，过来看看。吃过荞麦也没吃过栗子，所以正好今天我说过来尝尝， 还比较期待是吗？ 对对对， 好嘞，谢谢您。 好，谢谢。